叫我记住过去。仇和恨，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天。 给了我们这个碗，我用它喝口凉水比蜜甜，比蜜甜。